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宪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71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买趁手，记得来啊！ 大家好，人心人生第146集现在开始，系啦，我已经预告咗啦，今日呢一个咧，呢个题目非常之爆炸性嘅，就系大鹏今次了大显神威。啊，自从2014年5月2日，我哋嘅护国大法师啊，同埋陈文国师咧吓、去呢个大屿山。心经简林 系 啦，释放咗大鹏金翅鸟，救咗佢，拯救咗佢出嚟之后咧，香港咧就系风云， 风起云涌， 风起云涌啊，风云站，发展咗好，系一路发展到而家咧。其实咧，如果你有心睇嗰、那个睇翻呢一个历史个进展咧，其实系的确系好多好多好多嘅突破，系咪啊？去到今日， 但系我哋再 further 去。讲之前咧，即系讲到口臭都唔好怪我啊！交月费， 交月费，哎呀，我哋一定要开始讲，你我成日都唔记得，冇错啦，系都系呢位 要交月费， 即系几我哋系咪咧？仗义仗义 嗱，我就系冇粮出嘅， 所以 即系大家冇粮出， 但系我哋都知道好重要。系啦，记住啦吓，交月费啦，月尾啦 吓。因为要维持呢度所有德入火立啊，人力啊，嗰样嘢都真系要知。 冇错啦，冇错啦。 咁请大家高抬贵手啊！ 冇错啦，冇错，养成一个习惯，每个月都要交。咁我哋咧就嗰啲，我哋一定会好认真咁做好节目吓、令到大家咧睇得又开心又有实质嘅得益。好啦，今次咧我又惊唔够时间讲噶啦，因为咧今日个节目题目实在系太火爆啦吓。咁啊，早啲安就做咗好多准备功夫噶啦，搞到冇搞冇瞓。佢话今日精神唔系状态唔好、啊。嗱，如果你咧话，一阵又话把声唔够靓，其实我都冇问题啊，磁性啲好吓、 啊。有少少伤风感冒咧，萌啲。 唔系，哎呀，仲难得啦，听落去真系磁性啲。 好辛苦噶、啊、听。 唔辛苦，唔辛苦。咁我都话不嬲，觉得你把声都好听，入咗咪就特别好听吓。咁、咧就好啦，言归正传啦、今日真系时间咧非常之紧迫噶啦。因为实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系咪 啊 ？OK， 咁咧就即系首先即系讲翻阿蔡医生头先讲嗰啲嘢啦。 嗯。 title 呢个虚名咧，即系比我祖利安更加有实修实证嘅，更加有修行嘅，知道嘅嘢更加多嘅。即系 實力更加強的人咧，係大有人在嘅。 必然啦、啊， 喺出邊好多好多啲咁樣嘅。所以你每次你講親呢個名嘅時候，我都好慚愧嘅意思。 係啊，戰戰兢兢。 因為我是 全個道場入邊最懶最懶最唔修行嗰人嚟。 喂，但係你俾我哋。知得是最多的更加多的，老實說我們真的 很 外行或者甚至乎是很背、啊、對這件事我對 大鵬今次料一直給我們的感覺很神秘，尤其是每一次的天有異象、啊、那些雲、啊、那些彩雲、啊、出現突然間、okay. 我們看見都哇真的、啊、不是究竟咩一回事咧？ 嗰啲顯露嚟嘅， 系啦，冇錯啦。咁你點解會有啲咩一回事？即係有啲人覺得係咩嚟㗎，或者係都係神秘啊，甚至乎係鬼神之説啊。咁但係到而家你唔能夠唔信佢嘅實際嘅威力啊。 即係我又唔想講到話，好似話好靈異、好迷信嘅，因為 神秘啊嘛， 因為。即系我哋讲科学啲嘅咧，哇啲粒子啊，成嗰啲嘢，我哋会讲，但系佢肉眼睇唔到嘅。 系啦，系啦，好多嘢我哋肉眼睇唔到， 肉眼睇唔到， 世人理解唔到嘅嘢。其实我成日觉得有啲嘢咧，你唔明唔知唔奇怪，因为你唔识。你的理解能力去不到， 即所以有個 open mind 即正如 我自己，我不會只是看佛教的東西、我都即譬如說聖經裡面有些啟示錄、啊、即有些是可能是一些以前 很出色的先知、啊、即他們 看到很多異象、啊、有很多對未來的推測的、which is 我們是看到有跡可尋的、所以大家有個 open 的 mind 去看 今集 的這個內容、啊、 我看他很緊張其实一个人呢，你懂得越多呢，越惊自己，越觉得自己无知。 你听住， 系啊， 所以我先惊，因为真系无知，又坚无知。 得啦，唉，你无知先系真知，好啦，继续啦。 好，咁我哋先睇咗一啲， 系啦，又想睇啦，啊，最紧要 睇一啲图片先啦，吓。咁我哋成日讲大鵬金翅鳥，咁大鵬金翅鳥其實喺佛教入邊 咧， 就是、其實係天龍八部啊，即係喺天界有好多唔同嘅族類啦，咁、有咁我哋有啲圖片俾大家睇下啦，即係人間當然見唔到嘅，咁但係就譬如有啲人有修行嘅，佢開咗眼，佢、開咗法眼，開咗天眼，嗰啲佢見到嘅時候，有陣時佢會將個形象咧，佢描繪出嚟嘅，咁咧就嗱，譬如我哋講天龍八部啦，咁第一個講嘅咁天，咁梗係有天界啦。咁、天界嗱，天界就系我哋讲天神啦，我哋成日讲嘅天神啦。咁而家呢个我哋见到嘅咧就系、是、帝释天、，Indra 即系因陀罗。咁、帝释天咧就系、是、天界嘅最高嘅天神。咁、就系譬如话我哋即系相当于譬如华夏我哋成日讲话玉皇大帝咁样咧。咁、其实呢、這个咧就系天界嗰、那个嗰、那个嘅天王，天界天主嚟嘅。咁即系喺佛教入边系咁讲啦。咁佢咧就呢个嘅天王咧就佢会成日咧喺有修行人嘅地方啦，譬如佛陀啊咁，佢哋去说法嘅时候咧，咁佢哋会保护个道场嘅，好多时都会。咁呢个就系天界嘅天王啦。咁好多时咧，我哋会见到佢咧会个手嗰度咧，大家见唔见到呢度？个手嗰度咧。佢拎住一個咧，拎住呢個其實係以前啲人咧，佢唔識描繪雷電啦。 哦， 咁呢個係天界嘅天神，佢哋好多時候會用嘅武器就係、 是、法器，係咪屬於？ 後屘就係變成咗金剛柱。變成了法器金剛柱，咁、我哋見到呢、這個佢拎住呢個就是、其實係代表可以吹破一切嘅雷電或者力量咁嘅意思啦。咁、呢個就係天神嘅武器啦。呢、這個就係、是。咁咧就即系我哋成日听到四大天王啦，四大天王啦，咁 真系有四大天王嘅。 咁四大天王就系最接近人间嘅，即系喺咁多层天界嚟讲咧，咁、就系最接近人间嗰界嘅嗰阵嘅天界咧嘅嘅四个守护嘅最大嘅天王咧就系呢四个啦。咁、即系佢哋各自都有啲有啲特别嘅地方，即系有啲佢唔可以望你，望到你哋会盲啊咩、你听佢讲。 即系有啲独特嘅法力啊！ 会议龙啊嗰啲咁嘅嘢，即系会佢嗰啲有啲好特别嘅地方嘅，每一个天皇都。咁我哋去嗰时去寺院嘅时候，第一站我哋咪就会去到会经过咪就系呢个四天王殿啦。咁我就会见到佢哋啦。咁咧就系天界嘅即系我哋天龙八部第一第一部就系呢个啦，就系呢个四大天王。咁四大天王呢样嘢，咁佢哋喺东南亚都有其他嘅描绘嘅。咁呢个即系缅甸啊、泰国啊，咁佢哋个造型就系咁样啦。咁啊，我哋成日去，譬如去泰国去拜佛咧，好多时啲人会拜四面佛噶嘛。 四面佛。 咁其实四面佛咧，佢严格嚟讲，佢唔系佛嚟嘅。咁佢就系我哋严格嚟讲，我哋叫四面神。佢就系梵天啊，大梵天王啊。咁就系天界入边咧，咁就系有一个好特别嘅天王叫大梵天王啦。咁就系当时就系佛陀佢成咗道之后，佢就系惊话我明咗好多道理，但系惊啲人唔明啊，唔知可唔可以同人讲好啊？跟住啲人话我黐线咁点算？你知即系唔使讲佛陀，国师都有啦。同人讲，跟住啲人话陈云你食咗药未？ 讲真你俾你哋听，你当佢黐线。 咁开头佢唔肯讲嘅， 因为呢个真相其实系真系唔系好世人好多都唔识。但西人的無名太嚴重了， 沒錯， 愚痴太嚴重了， 這些障礙很難搞的， 是啊，你們的世人不明白的東西，聽不懂的東西，你接收不到不得之中去污蔑， 是啊，這個很大問題的。所以最初大梵天王他就去哀佛陀，他說你不要 你明白，很難才 有佛出現在這個世界上，你明白了道理你跟人說，你不要收在自己的心裡面，哀了很久他才肯好了我去傳法了。這個就是大梵天王， 你就這麼 怕事，因為我怕他有些skip 咗，因為之前試過。咁 ，but anyway， 咁 識咗佢。 係啊，咁即係好多時佛陀說法嘅時候，咁啲天界啲天神都喺側邊啦，去守護住佢啦。嗱，咁有天，我哋頭先講天龍八部，咁會有龍啦、龍族啦嚇。 誒，呢個喺泰國成日見嘅。 係啊，咁 泰國好多廟咧都有呢啲咁樣嘅龍，好似蛇咁喺嗰啲廟。 係啊，咁其實。我哋講龍族的話咧，以前啲上司都同我講過，即係其實我哋譬如成日見到蛇啊、蜥蜴嗰啲咧，咁都係佢哋啲眷屬嚟嘅，都係佢哋啲手下嚟嘅，咁就即係低級啲咪蛇咯、蜥蜴咯，咁高級少少嘅咁就係我哋見到啲龍形呢啲咁樣嘅眾生啦。咁好多時即係哇，點樣先至會做到龍嘅咧？咁原來佢有典故，原來就係話，原來當一啲修行人咧，佢個脾氣好差。即系无端端会发人脾气嘅，会嬲人，会成日谂住报仇啊，成啊嗰啲咁样，即系咁佢虽然有修行，但系佢 心术不正， 但系佢系啊，佢有呢个忿恨之心嘅时候咧，咁佢来生佢好容易系会投胎或者转世就会变做龙。咁龙佢一样唔好咧，就系嗰啲 龙唔系威啲 嘅，佢都有佢嘅烦恼嘅，因为佢虽然可以兴风作浪啦，佢。经过的地方可以引起很多的很奇怪的譬如会落雨啊，譬如话会有阵有啲财宝会出现啊，咁嗰啲咁样。咁但系佢都有佢嘅烦恼，譬如啲鳞片与鳞片之间，咁好多时都会有啲更加微细嘅动物咧，喺众生咧系会咬佢，佢会好痕，但系咬唔到，咁佢会更加猛。咁咧就好大件事。嗱，呢啲系比较中级啲嘅，呢啲系啲中级啲嘅龙嚟嘅。咁如果话高级少少嘅咧，即系有再喺龙嘅情况之下，再有修行的话咧，咁就系咁样噶啦。 哦，哇，呢个系 咁呢个咧，佢就见到下半身咧，佢都系龙嘅身， 唔系蛇嚟噶，唔系 下半身都系龙嘅身。咁但系上半身咧就系、是有人嘅手啦，有人嘅手，有人嘅面。咁嗰个冠上边都一样有蛇嘅，一样有龙嘅。咁我即系我哋叫梵文。系啊，梵文我哋叫做 Naga 啦， 吓。 咁佢其实点解俾个翼俾佢？因为以前啲人佢觉得佢识飞，但系佢又唔识去描绘佢飞啊。咁咪加个翼上去。咁因为呢、這个呢龙族佢识飞嘅，我觉得。咁咁呢个就系龙王啦，呢个就系、是。 哦。 即系我哋修法嘅时候，有阵时都会有修龙王嘅法啦。关即系有阵时关于啲势力啊、财宝嘅法，咁会修佢嘅法啦。咁啊，呢個咧，呢個西啊，呢個我哋好多時喺泰國嘅寺院都見到啦。 係啊，泰國見到。 咁咧就其實咧，呢個咧就係咩咧？就係《天龍八部》入邊講嘅夜叉。 夜叉。 夜叉。 鬼差嗰啲啊？ 夜叉呢、我哋覺得第一件事，我哋覺得佢好惡先啦。 係咯，佢好猙獰啊！ 因為中國人成日都會講話哇冇夜叉啊， 冇夜叉 即係話啲女人好惡咧，形容佢冇夜叉啊嘛。咁、咧就係、其實夜叉係咩咧？夜叉咧就係 拉你落地獄。 唔係啊！佢哋係天界嘅，佢哋係天界，係天神嚟嘅。 哦哦。 咁佢哋咧，會食鬼嘅。 哦，食鬼。 即係有啲惡嘅鬼咧，係佢哋可以，佢堅係會食鬼嘅，真係會食鬼。 係哦，咁啊好啊。 咁同埋佢哋咧個特色咧就係佢哋行動好迅速、好快嘅。即係佛陀佢講翻俾大家聽嘅時候就係話，天界呢啲嘅夜叉咧，佢哋個行動力係超級快嘅。咁、就即係佢哋有另外一個嘅可以話兄弟啦，因為即係印度人嘅傳說就係話喺梵天嘅腳下邊生咗一邊就係生咗夜叉啦，另外一邊就生個羅剎鬼嘅，咁就即係兩個成日打嚟打去嘅咁樣嘅。咁啊後屘佢哋當有揸住法器去護持佛法嗰堆嘅夜叉咧，我哋就叫做執金剛神。 嗯。 咁呢系护法神嚟嘅， 即系佢而家揸住嗰个 系啦。咁我哋成日讲药师佛咧，药师佛佢有12个药叉神像跟住佢噶嘛。 哇，咁多12个， 咁就系有12个咁样嘅药叉咧，就听完药师佛嘅功德之后咧、就去发誓愿啦，话要守护佛法咁嘅样。 会唔会系医病都有帮助？ 有噶， 啲病魔佢 有噶有噶，即系有啲鬼会令到人病嘅，咁佢坚系会食咗佢。 系咯，啲病我哋要病魔病魔。 真系鬼见愁啊！啲鬼见到佢好惊嘅，俾佢食。咁啊，呢都系药叉啦。咁呢个就系十二药叉神像啦。嗰个唐卡呢、這个好少可揾到啊，即系好少可会咁齐揾到啊。 系咯，呢图喺边度揾翻嚟噶？咁精彩咁靓嘅。你有书啊，你有啲经书 系 scan 翻嚟嘅，咁样咁啊嗱，跟住咧就《天龙八部》仲有呢个叫做 Gandhara， Gandhara 咧就系呢个乾达婆，我哋叫做 佢揸乾达婆， 咁嗰个系乐器嚟嘅，系啦，咁啊天界嗰啲乐器，即系佢会系 play 音乐成日。去有時會用音樂去供養佛陀啊咁樣嘅，咁佢哋咧就好中意追住啲香味咧、就去揾香味嘅，佢哋最中意食香味嘅嘢，咁佢哋唔掂酒唔掂肉嘅，你揾酒揾肉拜佢唔啱嘅，咁同埋佢會有啲講法話佢哋會引誘女人嘅，因為女人香啊嗰啲咁。咁啊，同埋咧喺 佢引诱啫，唔系食咗啲女人啊？ 哦，唔系食咗啲女人，咁就即系梵文入边，佢哋讲乾达婆城， 哦， 即系讲佢哋嘅城咧，咁其实就系海市蜃楼，即系佢哋好叻幻术，佢哋好叻一啲同幻觉有关嘅法术，佢哋好叻嘅。嗱，跟住呢個就好多人識啦，呢個就 啊，呢個仲惡喎個樣， 呢個就我成日都話，哇，即係咁惡死嘅修羅咁樣啫，咁呢個就真係阿修羅。咁阿修羅咧就即係當我哋好有忿恨之心，係啊，我哋就係會投生會成阿修羅啦。如果我哋個妒忌之心嗰啲好強的話，咁佢都係天龍八部其中之一部嚟嘅。咁啊講好多次噶啦，男嘅好醜樣，但係女嘅六道當中最靚嘅。咁佢哋就成日同天界嗰啲頭先講嗰啲天神，即係大色天嗰啲成日打交嘅，即係又爭酒又爭女咁樣，好煩佢哋。咁啊呢個就好多人都知道噶啦。呢個就嗱咁跟住嗰個咧就比較少人知道，呢個就叫做Kimnara 就係緊亞羅。緊亞羅咧就好多人都即係其實。資料是比較少的，但是有個講法就是話佢哋咧係馬嘅頭，馬嘅頭。咁呢個就奇怪啲啦，將佢變咗頂帽啦嚇。即係有時有啲人嚇馬頭好核突喎，咁啊，即係人牛頭馬面嗰啲。 馬其實似兩角龍啊嘛。 係嘅，某程度上面。咁咧就話佢哋其實係惡神嚟嘅，即係佢哋都會打鼓啊、成啊咁啲，好開心嘅。咁啊。系啦，咁佢见呢个就见到佢真系揸住个鼓啦，呢个就， 咁系，个鼓好靓 咯，系啊，咁佢即系负责去玩音乐啊，嗰啲咁样打 beat 啊，咁啊，跟住就喺Mahalaga 啦 ，Mahalaga 摩诃罗骑啦，我哋叫做摩诃罗骑咧，就系天龙八部入边咧，就佢哋都有少少似头先讲嘅龙族，即系个肚都系。下身都是蛇嚟嘅，其實咁，但係呢個華夏嘅版本咁就即係盡量唔想畫啲古靈精怪嘢嚇親人嘅時候咧，咁啊將佢即係唔知點解係好隱晦地將佢擺咗喺個頭頂嗰度啦。 條蛇喺個頭 頂嗰度啦。 咁咧就佢哋就話即係話佢哋係好有智慧嘅，即係好多時收埋啲經典啊、秘笈啊啲咁嘅嘢啦，收喺啲山窿度啊，咁因此係佢哋啦。咁咧嗱，跟住最尾我哋講翻啦，講翻我哋嘅九老頭啊，我哋講翻 大鵬金翅鳥、 大鵬金翅鳥，大鵬金翅鳥就係《天龍八部》入邊咧，就是、一個好特別、好特別嘅一個嘅角色嚟嘅。係 咯。 咁啊，一個好特別嘅種族。 佢究竟係鳥定係神咧？係 嗱，佢咧嚴格嚟講咧，就係鳥族嘅王，鳥中之王。 哦。 咁 有冇即係 佢哋佢嘅眷屬咧？就係、是、其實有包括埋畜生道雀仔嘅。 哦。 有包括埋，但係你唔好以為佢係畜生喎，你咁樣就冒犯咗佢，因為 係 因為佢天界嘅神嚟嘅。咁佢個起源又點個起源咧？有好多唔同講法啦。咁就以前啊喺佛陀在世嘅時候咧，咁嗰、那個佢有個經典叫做《增一阿含經》。咁《增一阿含經》咧就有提過關於佢哋嘅嘢嘅，就係話啊以前即係大鵬金翅鳥就好多時佢食啲咩嘅咧？因為佢會食龍嘅、你見到佢、你見到 食龍嘅， 你見到佢拎住即係你揸住咗條龍嘅，淨係當意粉咁食嘅。 好威武 啊！咁啲但凡啲龙咧，俾佢哋揾到嘅时候咧，就惨噶啦。咁点解？因为佢哋食龙嘅时候咧，就会喺个尾嗰度开始食，即系唔系喺个头嗰度食，你个头爆咗，你冇知觉噶， 喐紧嘅， 你冇知觉都话咁嘅，即系喺个尾嗰度食。 哇，会唔会残暴嘅？好似大陆佢食嗰啲鱼啊，咩活鱼啊，活个身就炸熟咗，个头啊夹夹麻麻噶咁。 咁有原因嘅呢度一阵解释俾你， 系有原因嘅咁 样。咁佢即系降服啲 降服啲恶魔， 咁就咁样啦吓。咁啲好多嘅啲藏物嘅造型啦。咁 即系《阿含经》 系都系《阿含金翅鳥》嚟嘅。咁即系《阿含经》入边咧，咁佛陀就系话有啲龙咧走嚟揾佛陀就好惊，因为每次大鹏金翅鸟咧食亲龙就会食500条。即系一餐啊， 唔够数咁， 500条，好大镬噶。 500条边度搵咁多啊？ 咁佢每次咧，因为大鹏金翅鸟佢本身个体积好大，即系以前有啲老修行佢都讲过话，如果你开咗天眼，你睇得到佢哋的话咧，佢哋系成座山咁，有啲大，即系个体型好大嗰啲，系真系成座山咁大嘅。咁佢哋个翼一泼嘅时候咧，个海会打开咧，啲龙就仰晒，系啊，啲海底啲龙王就好惊嘅仰晒出嚟，跟住就担嚟食。 哦，好似拎开个石头啲。睇到啲 摸片啊咁啲人，咁啊成班走晒，但系每次佢食亲都好大镬，食亲都成500条，你见到个脚踩住嗰啲咁咯。 哇，原来咁样啊！ 一扎， 哦，好似蛇咁啫。 系啊，咁即系但凡你好多龙见到佢哋都好惊，即系会唔能够去显露出佢哋最威武嗰面出嚟、所以会变翻晒做蛇啊！ 系啦系啦系啦，条龙喺佢面前都变咗条蛇， 系啦， 即系 咁就佢咁呢啲龙王咧，后屘就走去揾佛陀。就求過，哇唔掂喎！大佬即係生埋咁多龍子龍孫，俾你釘曬， 絕早絕孫啦！ 就嚟冇曬喎！你救你平時講慈悲，你救下我哋都唔掂喎！ 好似上帝懲罰啲咁樣嚟講，有數講嘅咩？ 有啊有啊有啊！咁啊佛陀跟住同龍王講就係話。唉，咁样啊，咁咩啦？咁你哋就閉關，叫你閉關，就叫你閉呢個八關齋嗰個關。 嗯，系咪即系有典故？就系而家你哋讲紧呢啲八关斋噶啦， 八关斋 吓。 咁咧就叫佢哋入去闭关。咁就如果你哋有守戒律、有闭关的话咧，咁佛陀咧佢就会将嗰个佢个袈裟上边咧就掹一条线出嚟。咁嗰条线咧就绑喺嗰啲龙王个角嗰度。佢话嗱，绑咗喺上边之后咧，大鹏金翅鸟就睇唔到你噶啦。咁 啊，咁好啊！ 咁你就会隐形噶啦， 眼法。 系啦，咁咁，於是因為啲龍真係驚俾佢嗒噶嘛，咁成班就去修行咯，咪咁有修行嗰班善龍咧，就於是就冇俾人食啦。 咁啊升天啦，有咗神仙啊！ 一路修行，直至到成佛啦。龍都可以修行成佛噶，一樣可以嘅。 眾生皆可成佛， 冇錯啦。咁但係有啲惡龍咧，就照樣都係會，因為唔肯修行嗰啲咧，又串串供嗰啲，咪俾佢食咯。 所以大鵬今次你咪要警惡懲奸， 係啊， 真係啊， 係啊。咁就同埋就但係後屘太多龍咧，就去修行咧，佢冇得食啊。 冇得死。 咁台灣通常冇得食。 咁咪好啦，收工啦，壞人會死得光呢、這個世界就真 係。咁佢走去，佢走去揾阿佛陀求救，可以冇嘢食喎。 搞錯， 個個真係修行，我冇嘢食喎。 佛陀好唔得閒咯。 咁佛陀咁，你食你轉食齋啊嚇？ 哦，嚇食齋咁嚟㗎？ 喂，食齋咁，咁都要有人供養我先得，揾唔到揾唔到咁多齋食。 係啊，咁樣。 咁就於是咧就佛陀話嗱唔緊要，咁我叫我啲僧人咧就定時定候咧，每一日咧就供養你哋。咁所以咧，依家就算漢傳佛教都係嘅，即係唔係密宗啊，唔係西藏密宗，漢傳嘅佛教佢哋會每一日咧，佢哋會供一個齋咧，又或者會係至少會攞一羹米。 嗯， 最寒酸嘅做法就係五粒。 咁佢都好有善心先可以食到， 咁就布施俾佢哋， 連食開龍嘅大鵬金翅鳥都可以食齋。 咁啊嚇，喂！啲人話嚇五粒喎，五粒夠啦咩咁？咁但係因為嗰個係一個修行人嘅力量，佢可以 大而衰離曬， 佢可以將係啦，你講得冇錯啦，就係可以將嗰個供物咧就變做好大量好多。咁啊，後屘就大鵬金翅鳥因為咁樣就可以喺唔食。龙的情况之下呢就得到供养， 可能啲法力仲高强啲添。 系噶，因为嗰啲其实严格嚟讲系金炉嚟嘅，要供俾佢哋的话，系啊咁。 哇！呢张好靓咩？ 咁呢个都系大鹏金翅鸟嚟嘅。咁大鹏金翅鸟咧，如果喺唐卡个造型咧， 喺度发紧威嘅噃。 系啊，咁你见到佢一定系着晒火噶。 啊！ 一定系着晒火噶。但凡呢啲去降服恶魔嘅愤怒尊咧，佢一定系着晒火噶，即系好威猛咁嘅意思啦。咁呢樣嘢就同即係好多時啲人會問我嚇咁鳳凰啊大鵬金翅鳥係咪同一樣嘢嚟㗎？係 咯係咯， 好多人會問呢個問題。咁我答大家，佢哋有同樣嘅特質，因為佢哋都係第一件事都係隻鱷魚手。第二件事就係咧，佢哋都係會著火嘅。第三件事就喺唔同嘅神話嘅版本嘅顯露咧，佢哋都能夠浴火重生。 嗯，最重要一個 point 啦，浴火重生。 係。 其實咩叫浴火重生啊？ 死咗可以再嚟過。佢一把灰， 未死系嘛？ 佢有一把灰都得，有一把灰都可以重生， 都可以重生， 都可以重 生。系咪要未死先得噶？ 诶， 死咗就死。 一阵会讲关于佢点样去死。OK， 一阵讲佢点样去死。 哇，越听越精彩喎，真系。 咁呢啲佢就着晒火啦，呢度系又系担住条蛇咁样啦。 哇，真系啊！呢啲画得好靓啊，真系。 咁咧就有其他版本嘅，即係譬如印度 呢個好有藝術感喎。 如果係印度教的話，後期印度教咧就講其實大鵬金翅鳥佢即係佢哋個神話就話大鵬金翅鳥個媽媽就同龍王嘅媽媽咧就賭錢。 哦， 咁啊輸咗。 赌咩？ 即系有少似我而家啲高登仔咧， 冇错噶啦，真系 有少似我而家啲高登仔咧去赌 J 嗰啲咁样咧。 唉，十赌九输，冇真系。 咁啊，赌输咗，咁赌输咗之后咧，嗰个赌注就系要成为对方嘅奴隶。咁就好惨啦。咁大鹏金翅鸟后屘见到妈妈咁做咗人奴隶，咁佢唔想妈妈做奴隶。咁于是咧，佢就偷偷地咧就飞去天界嗰度咧，去偷嗰个长寿金炉。 哦， 咁就当然啦，你偷啊嘛，嗰啲唔系你嘅嘢。你嗰啲唔係你嘅，咁人哋會揼你噶嘛？咁啊真係圍住佢嚟揼到佢重傷都好咁。但係後屘因為佢嗰個孝義之心啊，好即係感動到其他天神。咁就後屘都啲天神倒翻轉頭肯俾個金鑼俾佢，肯幫佢啊。咁啊後屘 感動天啊真係。 咁就後屘佢就負住重傷都後屘去戰勝攞到成個金鑼。咁後屘同龍王去決戰嘅時候，即係打贏翻嗰個自由翻嚟。 咁犀利！ 咁所以佢之後咧，佢好大鑊，佢成日 有志者事竟成咯。 佢贏咗佢哋之後咧，就 所以你決心要做一樣嘢，你話做要做，我要得就得噶啦。 係啦，咁我哋翻嚟先啦，你 係。 你 第一節差唔多咯喎， 係多咗十秒，唔講。 你第一節啲圖出曬啦， 未啊，未出曬噶，唔緊要，唔緊要，我哋可以 下一節之後下一節仲有繼續係咪？咁我哋唞一唞先，睇翻嗱，今集節目一定要睇視像啊，提醒大家嚇，好靚真係，好下一節翻嚟， 下一集再見。